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全线东向西方向，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方向，太阳宫桥到马甸桥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42，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今天是2018年12月20号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雾霾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了，新朋友在左边，官微为你们打开，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老朋友呢，在我们家族群当中 say hello 吧。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雨雪天要不要降低胎压呢？当你的轮胎磨损过度的时候，在行驶过程当中，胎面极容易和水形成水膜。不要小看这个水膜呀，它能导致你在行车当中汽车跑偏啊，还有就是用甩尾，还有加强制动的距离。有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粗暴，就直接把胎压给降低了，但这是错的。汽车在雨中刹车的时候呢，排开轮胎和路面的水是最重要的，这样汽车才能更平稳的行驶。在雨雪天的时候，其实保持比较高的胎压才是最安全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揭晓2018年度倒数第二周第51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6位的歌曲，你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Ariana Grande Boyfriend Material。 19名 陈小春黄豆。 为何要争斗，要多少钱才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到什么时候。 18名 方大同因为你。 有人对我喊，节奏的情感有崇拜。 17名陶喆每一面都美。16名 张学友 Could you say the mel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这首 Boyfriend Material。 感觉 Ariana 呢是奇妙的矛盾体哈，很奇妙，几首陶醉之间混杂着多种气质，时尚甜美活泼，同时呢具备超越同龄人稳健的台风，一开口唱感觉是传统发声技巧和百老汇式的唱腔当中回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到第三十名的歌曲，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二十位次 Ariana Grande Boyfriend Material， 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 一首轻松欢快的歌，一开场就能吸引你，是吧？听了爱不释耳的歌，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小黄豆。 这又是一个 Big Genezo Production。 为何要争斗？要多少钱才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到什么时候？外面的事太多，墙太厚看不透，其实我们都属于同样一个节奏。朋友快来握我的手， 要我怎么样你懂。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一粒都记不住，又别再让彼此难受。外人叫我们打斗，应该一起去奋斗，不必急着到处走，再过不久会出头。 那若你还听不懂的话，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Break it down。 一二三四。 为何要争斗？要多少钱才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到什么时候？外面的事太多，墙太厚看不透，其实我们都属于同样一个节奏。朋友快来握我的手， 不知何起来变成拳头， 要我怎么样你懂。 Like this。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 宙， 一粒都记不住，又别再让彼此难受。外人叫我们打斗，应该一起去奋斗，不必急着到处走，再过不久会出头。 同一个梦，同一首歌，放松着我们的心痛， 希望你会听懂我心中的激动。 一个熟悉的现象，我们都互相勉强，搞了整个地区受了影响，是我联想到这个镜像，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该来同我们做个小文豆大不棒，陈立文李文章周学家楼小芳，接下来的世界上撞一番闯一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不到，小心叫万脱臼，小心心里的偏见，别管数字二互论数值，因为当你有了关跟着你，将来你不缺任何东西。 同一个梦，同一首歌，放松着我们的心痛， 希望你会听懂我心中的激动。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 小黄豆， 一粒都记不住，又别再让彼此难受。 小黄豆，同一个宇宙。陈小春的黄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九位。特别好玩的一首歌哈，大家互相鼓励，我们不要急着往前走，我们都是小黄豆。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 是吗？ 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 哦，明白。 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 好，明白。 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好的。 Big Jam。

你心里的话，这也许是天气，也许是运气，也许是因为有人不放弃，也许是天 因为你。继续攀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发间飘过温柔心动时的感受、让指头把思力漫游，颜色念上有轻抚你心头，是期待的理由，微笑的前奏，重叠的尽头，瞬间的交流，可以温柔不轻易低头，你不必再刻意就无法忽视每一情的丝绸，是被你宠爱的感受，会漂流的温柔，想你始终享受。 陶喆的每一面都美，上周第27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17位。You are so beautiful. You are so.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是北欧英伦三岛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2019年1月5号，乐团将在音乐总监托马斯·桑德加德的率领下，以具有苏格兰风情的交响乐和中国民族交响乐经典，为北京观众带来新年祝福。此番登台国家大剧院，桑德加德和乐团甄选了颇具苏格兰风情的音乐作品，以及鲍元凯、叶小刚等中国作曲家创作的交响曲。12月31号晚，指挥家张毅与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将携手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率先亮相国家大剧院，带来迎中生新年音乐会。在曲目安排方面，他们不仅会带来斯拉夫舞曲、沃尔塔瓦河、哈巴涅拉等古典音乐名曲，还将呈现贺鲁汀、于京军、施万春、李海英等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伴随着歌剧《北大1918》的百年时空穿越，由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举办的为期两天的第三届北大歌剧论坛于日前落下帷幕。作为一部严肃题材作品，《北大1918》从当代大学生的视角回顾百年前的风云变幻，不仅再现了百年前北大人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求索历程，同时也展现了当代青年学子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及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关于志趣、爱情和理想等方面的抉择与思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长安街、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进城方向全线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Carol Gibson Old City Good Time。 第14名， 王涛谭维维《往日》。 多么的寒长，花儿多么的漂亮。 第13名， 那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花朵短，只恨瞬间花落，把黄香隔。 第12名， 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 第11名， 李宇春和你一样。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 What'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ll wake up at twil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We don't even have to try. It's always a good time. 样的歌曲又陷入到一片欢乐的海洋当中了，是不是？哎，年底的联欢晚会节目你准备好了吗？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就是迎新年哈，各种联欢活动，好期待。来自 Kelly Jepsen 还有猫头鹰之城的这首 Good Time， 又到了 Good Time 时间哈，一首大家可以跟着他一起唱的歌，一起欢乐起来的歌。上周第25名，本周晋升到第15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人声和乐器完美的结合，来自王涛和谭维维的《往日》。谭维维不用说了，里面的人声当然是他了啊！里面黑管的演奏呢，就是王涛了。上周第22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14位，《往日》。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花开39，酿成了回甜。人在梦外之梦，却化成了青藤。夜灯扶摇升上空，离人还在等，不舍得不再遇见有情的人，原来不该相逢。桃花朵朵只恨瞬间花落，把荒香隔四海再无 生三世十里桃花，上周第28名，本周上升15位。那英的声音醇厚浓郁，温柔时刻缠绵入骨，激昂时刻磅礴震撼，悠远大气，让人不免对电影当中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故事产生无限的遐想。好了，继续攀升第1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张信哲《难以抗拒你的容颜》。很多人都说正是因为这首歌曲使他们从此难以抗拒张信哲的声音。 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让我得不到更珍惜所有。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再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再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我

非常好听的小歌曲，来自 Kelly Jepsen 带来这首 Cut to the Feeling。 其实电影了不起的费利西当中的主题歌，你看过了不起的费利西吗？当时我看的是热泪盈眶哈，一部非常励志的电影，讲述的就是一个小女孩为了实现自己的舞蹈梦想啊，无畏向前冲，很感动很感动。这种励志是隐匿在无形当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顺其自然，看得让你觉得哎呀我也想当舞蹈明星啊，哎，自己有梦想就要勇敢的去追求去坚持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险阻，我们都要去努力的克服它，总有梦想成真的那一天，对不对？欢迎回到励志的节目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节目如此励志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适合冬季泡汤的好汽车。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的是顺景温泉。顺景温泉呢，在这个什么地方？大家在地图上搜一下。它处在这个有地下的这个岩石深处的泉水，洁净没有污染，水质也很滑腻，对于多种疾病呢都有明显的疗效啦。经常泡温泉呢，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提高防病的能力。这一类的高矿质含量的温泉水在北京其实并不多见，也很珍贵。目前呢，顺景温泉呢已经通过英国吉尼斯总部的权威认证，荣幸的被命名为是全球最大的室内温泉了。它的水世界呢还有商场啊、休闲区啊、商务中心等等等等，还有戏水区等等。你不想泡的话，你可以逛逛商场哈，让孩子去泡，然后自己来逛商场去 shopping 也可以。可以满足这种各类这个泡汤爱好者的需求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让你走，为何让你看不透？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

不同站还搭配了不同规制的门钉、门环和藻井造型装饰，取门中关中轴之意。北京公交集团新开五条多样化公交线路，包括方便南部、东部城区的三条快速直达专线，一条由百子湾开往东四十条的商务班车线路，还有一条方便黄村、良乡居民出行的934路。2019北京世园会筹备工作汇报交流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上透露2019世园会各展园建设正在加速推进，园区将于明年4月1号具备压力测试条件，世园局将在4月29号开幕前组织三次压力测试，为正式开园做最后准备。玉渊潭公园西南部南山观音一期一标段工程全部完工，新建成的下沉式花园璎珞花谷景区将面向游客试开放，并且将于2019年1月1号起正式对游客开放。届时呢，新增的19000平方米绿化生态空间不仅实现了樱花主景区的扩容，有效缓解春季赏樱高峰期其他核心景区的游客压力，将成为公园花卉最为集中、单位面积内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区域。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很少有乐队可以唱出这么温情的歌曲哈，来自美国洛杉矶的乐队 Rilo Kiley 的这首 Silver Line。Rilo Kiley 的发表每张专辑都是大受粉丝的欢迎和喜爱的，毋庸置疑，女主唱 Jenny 的声线是吸引乐迷的主要因素之一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许茹芸，如果云知道，延续了泪海的好口碑，音乐人纪中平再次为许茹芸量身创作了这首如果云知道，并再次成功写下佳绩。空灵的气音唱腔已经成为许茹芸独特的招牌了，这是其他歌手难以取代的声音识别了。好了，如果云知道，你知道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最好的收工歌听到的是苏打绿的飞鱼。据说呢，这首歌创作的灵感是来源于在一次旅途当中看到窗外的海，然后清风呢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大海，脑子当中浮现着很多飞鱼在海面上跳动的样子。他说当时我的抑郁症就立刻好了，便浮现出这首歌曲的旋律，立刻创作了这首飞鱼。好了，这首飞鱼也送给大家吧，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和你相约明天9点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喽。 难过还一定要过，是谁说歌曲必须写前奏冲破极限，想寻找什么一定找得到，没有过